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end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耐不耐咧都睇到啲報道啊，就講話話而家香港啊排第幾啊，全球啊嘅開心指數啊，咁啊有時候又會講下即係嗰啲工作量啊，究竟係全球穩佔第幾位啊？咁啊最近都睇到一個好似係講話呢個即係 work life balance 啊嘛。 係啊，好似咧最近嗰個調查報告咧就係、是、專訪問一啲派咗去海外嘅人士咧啊，你哋生活過得成點啊？你哋外國生活有冇 work life balance 即係生活咧同埋工作有一個平衡啦？咁結果咧就係調查咗65个国家入面咧，香港排尾5，而最差嘅work life balance 国家咧就系日本啊。咁因为日本我哋其实如果有睇新闻咧，都会知道有多过劳死嘅一啲事件啊情况发生啊，而且行业由办公室啊，甚至一啲记者啊，唔同嘅行业咧都试过出现嘅。咁但系香港都叫做排喺尾5，咁其他国家例如意大利啊、希腊啊、科威特咁样嘅国家都有嘅。咁其实我作为香港都身为喺香港都叫做例如约朋友食饭咧，都有啲难度，因为当然咧，可能佢哋真系唔系好想同我食饭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就系佢哋可能即系好多时话啊，我未收工啊，我唔知几点收工啊，甚至系可能约要食饭嘅时候，佢哋系攰到系未必系想出嚟食饭，宁愿直接翻屋企瞓觉，宁愿补充自己嘅体力咧，好过要即系要食饭去即系同你去社交应酬咁样。咁所以，唉，真系而家要约朋友食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啊！ 我想问咧，即系反而头嗰啲系咩国家咧？ 嗱，如果头五位嘅话咧，第五位咧就系纽西兰啦，就系、是、一个好热门嘅工作旅游地点啦。咁第四位咧就系捷克，虽然咧嗰个地方嘅工时咧其实都唔算短嘅，咁但系好多即系派去嗰边工作嘅一啲外国人咧，佢哋都觉得个生活系好舒适啊。咁所以咧两者都可以取得平衡。咁至于头三位咧，第三位就系挪威啦，第二位咧系一个我哋比较少听嘅名，叫做巴林啊，一个中东国家，而至于第一位咧就系我哋大家都知道一个好快乐嘅国家，就系、是、丹麦啦。咁所以咧都有好多外国人咧，都甚至喺嗰度做得耐之后咧，系想移民去嗰个地方咧落地生根添啊。 系，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咧，所谓 work life balance 咧，首先就系你嘅 life 系一个追求点样样嘅 life 先。因为咧，我觉得有时候咧唔系在于就系话你有冇时间享受生活，或者咧去寻找你嘅生存。咁有时候反而系咧，你基本上即系除咗工作以外咧，你冇发现嘅咩？好似我身边啲朋友咧， 系 冇乜嘢特别想追求嘅。這个咧同我嗰阵时候咧喺外国生活咧系几唔同嘅。即系嗱，例如话喺外国嗰阵时候，我喺美国咧，有时候我即系去一啲朋友嘅屋企啦。咁啊，佢哋即系嗰啲都几大嘅家庭嚟，香港好少见到嘅。即系可能一对夫妇吓对落咧就有唔知7-8个小朋友，系咁样样嘅。咁啊最大嗰个咧，好似同我差唔多年纪，即系嗰阵时候讲紧嘅10几岁啦。最细嗰个咧系讲紧唔知几岁嘅啫。咁有一个好大嘅 family 啊，咁平时咧阿爸阿妈咧佢哋咧系即系放工咧，首先好准时先啦吓，佢唔会 OT 嘅，即系佢情愿咧我赚少啲，不过咧我就会将嗰啲时间啊，即系好多嘅精力啊，就放喺family 嗰度啦。咁嗱，佢哋平时会做啲咩咧？空余时间啊吓，咁阿爸爸咧就中意可能嚟话屋企啊，整下呢样啊，揼啲嘢出嚟，例如俾啲小朋友啊玩咁样样， 整条上滑梯出嚟啊， 系啦，即系嚟话你有 时候见到呢可能喺出面嗰棵树啊吊住嗰啲嘅千秋。我甚至乎见过真係有人揼树屋㗎，唔係讲笑。咁、 哦、 对于佢嚟讲整呢一个咁样嘅地方呢除咗係整完出嚟之后有得俾小朋友玩之外，係整嘅过程啊已经系一个亲子啊同埋即係 family connection 嘅一个联系嚟㗎啦。咁、 嗯嗯、 对佢嚟讲呢一个呢就正正系 life， 即係我嘅生活呢除咗系工作以外呢我嘅家庭生活都好紧要嘅。我会俾好多时间呢去经营呢一个家庭咁。咁但係呢我发现呢喺身边香港嘅朋友就唔系喎。即係唔好讲话佢哋系咪有家庭先。即係系咪结咗婚啊有小朋友唔好讲话呢啲先。系呢好多时候你放咗工之后佢哋呢冇乜嘢特别想去追求。咁变咗好多时候就话既然我都冇特别嘢想做咪不如做公司嘢囉。咁因为我做公司嘢嘅话实际上面我真係有回报㗎嘛。因为我多劳多得㗎嘛。咁我即係做多咗公司嘅嘢嘅时候咁老细佢见到啦见你咁投入喺呢个公司入面咁跟住佢咪会赏识你咁你与此同时你咪再多一啲即係实质上面嘅即係回报囉。咁於是乎佢哋咪继续 commit 落去就係做工作嘅嘢。咁但有时候呢真係我唔知道你身边有冇一啲朋友系咁啊。老细话不如你放个长假期啊。 跟住清下假啦。 清下假啦你咁样。跟住佢系即刻个反应呢系话其实我唔使喎老细我冇问题喎、 啊。公司唔需要我啦。 即佢都未去到嗰个阶段啦但即佢明知啦唔系话公司唔需要佢纯粹话不如你都 take a break 啦。即难得即你都公司嘅都做得唔错啦。咁俾你出去享受下囉佢唔使啊老细我真系想继续喺公司做嘢。即系成员留喺公司都唔会话放下假去下旅行嗰啲。佢觉得唔需要啊系咁样嘅。嗱我喺外国呢都认识有啲朋友会系咁但真系如果讲紧比例上面相比的话呢我觉得是真的香港是很多这一类型的朋友是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样因为你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面那你的焦点就只是在工作那你放工回到家其实就只是休息咯、嗯、那当你休息够了你第二天又再回工如此循环下去其实你是没有很多时间例如去做一些人际的倾偈啊吃饭啊又或者去找一些自己的嗜好那如是者你根本就觉得你的时间就应该要尽量去应付你手上的工作而未必有时间去处理啊自己啊是不是很累啊是不是应该要做下运动啊是不是应该找下其他的乐趣啊反而这个位置是很少人去即是要接触啊或者哎呀我要赚钱养家甚至是我要储钱买楼啊嘛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毕竟即好像 Winnie 刚才讲呢今时今日好像有一个世界是即是大了大家容易接触多了因为个科技的关系啊大家某程度应该那个涉猎层面应该是广了的但同时之间呢我又觉得呢大家吸收嘅嘢其实係窄咗。点解呢好得意呢样嘢好似好矛盾咁㗎但实际上你諗下就知㗎啦。因为我哋呢即係选择想要吸收嘅嘢呢而家我哋就容易去搵到嘛。即係举例我鍾意玩具嘅。咁呢同玩具有关嘅嘢呢我就会涉猎。但呢玩具以外嘅嘢呢我就反而係接触少咗。点解呢因为我将我大部分嘅精神时间呢就投放咗喺呢一个范畴入面啦。咁即係话工作咁我照样要做啦。工作以外嘅时间我咪就淨係去吸收我关心嘅嘢囉。但以前唔同喎。以前呢你会多啲空间时间呢就係、是、我会去发掘一下自己嘅兴趣。 嗯、 即係我真係嗰陣时候呢明明未试过去即係做一啲可能手作上面嘅嘢呀。我有机会嘅话我有时间我就会去做啦。因为嗰陣时候你会觉得你有好多时间可以呢去运用去发掘自己想做嘅嘢。但而家你发现唔系㗎喎。一日24个小时撇除工作撇除休息嘅时间哇你真系发现唔够用啊。即系呢一样嘢你又想做甚至乎你可能呢即系身边有唔少朋友都同我一样㗎啦。唔、 嗯嗯、 知道大家会唔会就系呢夜晚唔愿瞓嘅。即系情愿用嗰啲瞓觉嘅时间呢去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 想做嘅嘢系啊。 系啊即系我发现我身边都有啲朋友都系啊，大家有时候攞翻出嚟讲啊，即系好得意，我哋中意牺牲瞓觉嘅时间去做一啲自己想做嘅事情，哪怕系睇套戏又好啊，或者系上网可能即系整下呢样整下嗰样啊，有时候我中意写下嘢啊，咁即系诸如此类咧，就系、是。瞓觉嘅时间做咁瞓觉瞓少啲跟住后咪呢第日又照样如常地呢起身又系不停咁样就系、是、做返工作上面嘅嘢呀。慢慢你发现一开头呢好似冇咩问题。慢慢呢你就发现呢问题呢就开始陆陆续续咁样出现啦。 係啦你精神又可以差啦因为你要将部分嘅时间要攞嚟睇戏呀或者做一啲你自己想做嘅嘢。咁所以我哋都会有一啲嘅 checklist 呀、啊、即系究竟点解会唔会有一啲疲劳嘅症状呀、啊、需要留意一下会唔会 会担心呢好似之前嗰套电影咁样，我要炒老细过劳嘅情况好严重。咁我哋呢喺下一节 check 下究竟自己有冇疲劳症状啊。 哇，我真係急不及待，好想 check 一 check 究竟啊我有冇呢个疲劳症状呢，因为剛才休息前啊 ,Winnie 就话嘛，佢有个 checklist 啊，咁你知道你自己检视一下自己，你就知道自己啊返工做嘢嘅时候有冇出现呢个疲劳症状。 係啦，呢啲症状呢一共有八个啊，咁如果呢你出现到四项或者以上，同埋呢啲症状係连续六个月都系有嘅话呢，咁你真係要小心啲，可能自己真係有过分疲劳症状，太热爱公司，收一收火会好啲。 哇，你咁样讲嘅时候我依家即刻好紧张添啊。 係咪太爱公司啦嘛。好，第一个呢就係你要发现自己喺呢啲体力劳动之后呢持续24个小时都係会觉得唔舒服嘅。 持续24个小时啊，边一方面先。 体力是身体上啦唔舒服。 咁就冇喎。 係咪 咁样。 你唔够爱公司啦。 咁其实又唔关事嘅，冇呢一样嘢即系证明你嘅身体都还可以负荷得到啊。 係啦，都仲系年轻嘅啦。第二个呢就系你发觉你瞓极呢你都改善唔到疲劳，即系瞓极都唔够，瞓极都仲系觉得好攰嘅。 咁又唔算嘅。 係咪呢个近排可能天气湿重啲都会有啲咁嘅症状。 暂时拖拉都仲还可以。 可以仲可以消下你啲肝脏係咪。咁而第三样呢你就会发现自己嘅集中力同埋个短期记忆能力呢开始差啦。即係呢头同你讲完交代工作呢你就会转头。咦死啦，老细头先同我讲咗啲乜嘢呢，会有呢啲记性好似冇咁好嘅情况出现。 喂，呢个我有喎、但呢个我唔知係本身。 本身记性差啦。 同埋集中唔到啊。真係因为过劳啊。 係因为本身心散啊嘛。 係可能系咁样都唔出奇，同埋不嬲记性差啊，真係可能系啊。 第四样呢就係、是、长期都会有一种肌肉酸痛嘅感觉啊。呢、一个呢其实都可能系压力呢令到你个人好精神绷紧啊，尤其是一啲肩颈啊。啲酸痛位啦，咁呢个就要留意一下。第五个咧就系、关节痛， 关节 系啦，唔单止肌肉啦，甚至关节。翻风落雨都会觉得 其实系咪因为你经常性坐喺度唔喐，所以导致你有肌肉同埋关节嘅劳损啊？ 系啦，呢个其实都有可能嘅，因为咧都有睇过一个调查咧，就系话点解过劳啲人过劳死咧？有啲人例如连续冇瞓十几日都冇事嘅，咁但系嗰啲人会有呢啲过劳嘅情况咧，就可能佢系长时间喺一啲办公室入面坐得耐咧，咁你啲身体啲机能唔系好喐咧，咁就会导致一啲老化退化情况，从而咧就会有一个过劳而死嘅一啲风险咁样嘅。 系啊，我就嗱，因为而家咧就知道自己咧成日都唔系肌肉酸痛啊，但系咧即系啲肌肉咧肩颈位咧真系好紧啊。咁咧我真系咧，大家而家见我咧，我成日都讲喺节目都曾经提过，就系嗰啲筋咧系好实嘅， 超硬筋王，即系你手系唔可以企直咁掂落地下弯腰嗰啲。 得嘅，从来都唔得嘅。同埋咧，我由细到大我都好怕拉筋，因为咧我觉得点解要令到自己咁辛苦咧？咁但係因为呢最近成日都觉得嗰啲肩颈嗰啲肌肉呢太紧啦。咁呢当你慢慢呢即係感觉到呢佢越拉越紧嘅时候呢，你会觉得呢成个人呢都好似好攰呀。因为啲肌肉呢好似无时无刻都拉扯住呢，你要用力抗衡㗎嘛。咁跟住呢我就真係而家有时间呢我就起身做伸展喎。真係呢有意无意，好似阿鹿仔咁样，有时候你见佢呢吓行过直播室嘅时候佢无啦啦拉筋。 係呀，单只脚上嚟㗎嘛。 喂，我而家最近都做㗎，一开始嘅时候呢我发现是痛的， 是 但我发现我拉拉一下有些成绩的， 而且发现 你手和脚趾的距离越来越近的时候， 是 你有个成功感的嘛。 是的，而且这个成功感固然是开心，但是除此以外就是你会觉得你的人精神一 点。 首先不要说究竟它成效长远来讲是怎样，但当下如果你真的平时尤其是长时间是坐定定不动对着电脑，只是手指键盘战士来的，你真係耐不耐企一起起身呢，伸直一下拉一拉呢，你当下成个人嘅感觉系精神好多㗎。 咁跟住至于第六个系乜嘢呢，就系同你嘅头有关啊，就系、有啲新嘅头痛，即系 如果你本身是已经是偏头痛的患者，咁就另计啦。咁如果你是有一啲新嘅头痛，而且嗰一只痛法咧，同你以前系唔同嘅，可能系痛嘅位置啊，或者痛嘅程度唔同咧，咁你就要小心。可能呢个又系压力咧，令到你个头痛嘅情况咧会加剧咗啊。咁仲有咧就系一啲其他身体部位痛，有啲就系例如颈啊，又或者腋下一啲淋巴位置啊，咁呢一啲又要小心啲。同埋咧，如果你嘅头痛嘅情况系持续咗，即系好一段时间，好容易就会发现有头痛呢个情况咧，咁你都要小心啲。会唔会真系过劳嘅情况，工作得太用力，令到你身体要出现呢啲疼痛嘅症状啊？ 不过我都曾经有段时间咧系真系持续头痛嘅，呢个都真系有嘅。咁当时我一开始就觉得是因为瞓得不好，真系你会觉得诶瞓得唔好啊！第二朝有时候你明明瞓咗十几个钟头啊，我记得点解嗰阵时候会咁啦，就因为嗰阵时候咧有段时间我系做通宵，即系咧我系一二三四，跟住就系翻正常嗰啲日头时间啊，咁嗰阵时候唔系做夜晚节目噶嘛，咁但系一去到唔知礼拜五礼拜六咧，就忽然之间做两晚通宵，跟住咧去到礼拜日嘅时候就系用嗰一日嘅时间咧又要扭翻正个生理时钟， 系哇颠倒法真系， 遇事者咧就持续咗一段都几长嘅时间嘅，跟住再加上系咩咧？再加上就系咧嗰个阶段咧都有好多其他临审嘢咧，即系你系需要去处理啊，即系工作上面嘅都系。咁一开始嘅时候你又谂啦，我系咪因为即系嗰阵时候嗰个生理时钟咁样样去不停咁样样扭咧，咁啊导致你嗰个睡眠质素就开始嗰段时间多咗好多偏头痛啊，成个精神都好差啊， 系系系。 咁但系咧后屘我发现咧。其实唔系净系单睡眠质素嘅影响啦，后屘发现咧，原来咧有时候咧你自己有一啲嘅所谓嘅工作压力咧，你可能你以为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喂 Candy 冇乜嘢嘅，成个人都好似好开心咁样样啊，又好似你睇唔到佢有啲咩压力啊，好似一切都啊既来之则安之嗰种嘅感觉 噶嘛，笑笑口啦又 系啦，咁但系咧原来你自己可能喺嗰个潜意识入边啊个底嗰层咧系有。只不过冇浮出嚟，而你自己本人咧，都可能系未必察觉得到嘅。咁啊，后屘咧就要即系开始同自己讲，就系话要做翻多啲其他嘢啊，例如话即系做下运动啊，或者可能要喺工作上面咧作出一啲适量嘅调节，要放松少少。咁咧开始嗰个偏头痛嘅状况咧就有改善咯。 所以我哋对于一个工作咧，究竟嗰个力度究竟系 hea 住做好啊，定系要好俾心机咧做好每一样工作？那个力度要点样调整，究竟你的工作方法呢其实是不是真的做得恰到调整，做到一个 work-life balance 呢？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在下一节慢慢谈一下。 乐活玩家转头回来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我唔知 Winnie 身边咧多唔多啲啊，我心目中啦都觉得系几工作狂嘅朋友，即系咧系唔会停嘅，永远都系唔会停嘅，咩时候会停咧？ 系 唔舒服。真系身体出现警号，请 病假嗰阵 嗱，真系嘅。有时候咧，当一个人病咧，系一个警号，就系话你要停低落嚟啦。即系连个身体都顶唔顺咧，就系话哇，你再咁样冲法搞唔掂啊，唯有要你病一病，等你个人咧，即系稍微将个脚步咧，就系停低落嚟，俾自己你强制性地系休息，咁你先至叫停到。如果唔系，你见佢平时好夸张嘅呢一啲朋友，即系咧，约亲食饭嗱，未必系见唔到都算啦。但系咧，你会见佢咧，有时候你见佢嗰个 WhatsApp 啊。又或者系 Facebook 啊，无时无刻 24 hours 都系 online 住咁样样嘅， 即系秒回 WhatsApp 嗰啲啦。 系啊，真系好夸张。有时候咧，好似我偶然都会代下做通宵啊，即系我哋而家呢啲时间开咪做节目啊。咁你即系收工嘅时候啊，翻紧屋企嘅途中，咁你都可能有时候喺揿下 WhatsApp 啊，揿下 Facebook 啊，咁睇下啦。永远都系喺度啊，复紧 message 啊，你问佢嘢，即时系秒复噶、啊。 哇！ 咁问佢做紧乜嘢，咁夜都唔唞啊，唔使瞓嘅咩？咁我唔系啊，搞紧公司嘢啊，咁跟住后屘我了解下究竟佢做啲咩噶啦。佢本身正职咧就系做accounting 嘅嘢嘅，即系 accountant 嚟嘅，系啦，一个会计师。 咁其有其在呢就係、最近我再 catch up 佢呢，佢就夜晚走咗去幫一間嘅日本餐廳，嗰間日本餐廳呢就係佢朋友開嘅。咁呢佢就負責去幫，原本呢我諗佢朋友想搵佢幫呢就係、幫手係做一啲management 層面嘅嘢。 係。 即係可能去打理一下，例如話嗰間餐廳入面有啲咩嘅人事上面嘅嘢，因為佢有啲經驗啦，咁佢就幫手打理啦。咁但係佢就話呢原來去做一啲即係 management 嘅嘢呢，佢又唔能夠唔参与喺嗰间餐厅入面，咁于是乎佢真系一收咗日头嗰份工咧，佢夜晚咧就去嗰间餐厅嗰度咧就帮手睇下有咩要做， 就是捧埋餐啊！最尾系 冇错啦，慢慢咧你又发现咧，佢原来真系唔系净系单单做所谓 management 啊，即系睇下究竟公司嗰啲嘅员工佢哋嘅人际关系，唔系讲紧呢一样嘢，系真系讲紧例如话哦嗰啲嘅员工啊有冇啲咩唔开心啊，跟住佢又会走去 consult 下，即系俾一啲嘅心理辅导啊，诸如此类咁，咁啊搞到佢真系啲时间系癫咁滞，但系佢觉得咧。好充实㗎喎，跟住佢係好投入其中，唔会觉得哎呀自怨自艾，我好辛苦命啊点点点，冇㗎喎，佢依然係好享受㗎喎。 咁其实呢个係比较正面啲嘅例子呢，但係有更加多嘅就係、未必係真係佢咁有分身两面工作，可能其实只係喺同一间公司入面工作咗十几个钟都仲未走得。 即係嗰啲硬食㗎嘛，其实。 係啦，嗰啲工作狂呢可能其实係佢心入面会觉得哎呀唔得啦，我一定要做晒佢㗎，特别将嗰样嘢呢做到100分呢先至可以即係交到俾人， 尤其是嗰啲有 deadline 嗰啲嘛。 啊，系啦，咁有啲啦，咁但系可能佢中意系将嗰样嘢咧做到最完美，又或者系觉得啊呢个公司冇咗我唔得嘅，我一定要自己做晒佢，其他人咧未必做得咁好嘅，一定要我自己做先至系最好。咁但系咧，我开头都系抱住呢一个咁嘅谂法啦，即系其实工作嘅嘢梗系要将佢做到最好啦，成日都有电视嘅啲标语，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噶嘛。咁但系我前嗰排咧认识咗另一个朋友咧，就即系叫做破咗我一啲諗法啦，咁因为呢其实佢呢就同我呢叫做即係大家做嘅嘢呢係差唔多嘅，甚至係同一个 grade 即係做嘅职位都係一样啦，咁但係呢每一次我好努力呢即係做到加班啦都未做完嘅时候呢，佢可以好准时咁走喎，拜拜我做完啦咁样，跟住我心諗点解佢可以咁快可以收工嘅呢，係咪真係做到咁 hea 呢，咁我就好问下佢啦，咁但係其实 你真係做到咁 hea 嘅啫， 因为唔好 hea 咁 hea 嘛咁样，咁但係梗係唔係啦，咁但係其实佢讲咗一个说话嘅重点呢其实都可圈可点，但係都值得参考嘅，咁佢就係讲其实你唔使所有嘢都做到咁认真，你只要将部分做得好就 OK 啦，因为可能老细永远只系记得你做得好嗰几样嘢就 OK 啦，同埋你唔明咩？能者多劳，你当你越做得嘢做得越好嘅话，老细咪自然俾更加多嘢你做，咁你更加多嘢做，你咪更加迟收工咯，咁样。 智者呢啲啊， 系啦，即系虽然呢、 打工仔智者呢啲啊， 系呢个打工仔生存之道，虽然即系佢虽然唔系鼓吹你样样嘢都做得好啊，咁但系起码呢个方法佢唔会攰死自己，亦都可以。刚才我哋所讲嘅题目 work-life balance， 其实佢系做得好好，佢系有时间可以准时收工去寻找自己嘅兴趣啦、乐趣啦。咁所以可能我哋喺工作上面未必真系要所有嘢都尽善尽美，人生总会有啲唔完美噶嘛，十只手指有长短，咁你唔能够样样嘢都可以都做晒佢咁。嘅话咁其他同事咪冇学习嘅机会咯。 睇下先，嗱你咁样就歪你啦，我觉得嗱、我觉得应该 reface 嗰件事，嗱我认同嘅，但系我觉得唔系咁样去讲，即系我觉得有好多嘢咧，如果你能力范围以内可以做到最好嘅时候，咁就梗系要做到最好啦。嗱，不过有好多前提嘅，首先就系好多嘅即系条件啊、环境所限啊，咁喺条件同埋环境所限，你自己能够交到几多咧，同埋我自己啊，尤其是即系从事创作，更加明白，就有句说话就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啊嘛。 哦， 真系噶，你身边嗱，我自己身边都唔少朋友系做音乐啦， 又 有写书噶啦，你就发现噶啦，好多时候咧，一啲嘅作品你自己整咗出嚟之后，过咗一段时间，你再睇翻，咦唔系，呢度可以好啲，唔系嗰度可以搞少少嘢， 系啊， 跟住你又会觉得可以即系有少少嘅调整啊，咁嗱，如是者就惨啦。咁因为你永远都会觉得喂呢一样嘢可以做得更好啦，如果用头先你讲过一样嘢个 mindset 就係话我要将佢做到完美， 我先至可以叫做咧俾嗰件事系走出去嘅。咁啊死啦！咩叫完美咧？呢个世界上，尤其是喺创作层面上，有冇完美呢一样嘢先？未必有噶嘛。咁所以咧喺适时咧，我哋就要学识点样去放手。 系啦，而且呢个世界上系有 deadline 死期嘅呢样嘢噶嘛。 冇错。咁所以咧，我觉得嗱，即系嗰个前设个心态咧，唔系话咁我要留呢啲机会俾其他人啊，又或者我做嘢净系做我份内事咯。咁老细就系睇嗰啲嘅啫，咩其他嘢我就唔使理咁多啦。咁嗱，即系我觉得我又唔会话鼓励呢一种嘅心态，但我觉得对你自己嚟讲，因为喺头先我讲过嘅两样嘢啦，嗰、个环境条件嘅前设底下，再加上究竟即系所谓追求完美，那个完美系一种点样嘅状况，即系只要你喺呢一啲嘅因素上面，你自己去衡量过嘅话，咁你尽你自己最大努力去交出去嘅话就可以啦。嗱，反而头先咧，我就想同阿 Winnie 讲咧，就系我哋提过一啲嘅 deadline 上面层面嘅嘢咧，你讲嗰个咧都系叫做我可以交到几多我自己嘅决定啊嘛。 嗯， 但系有时候有啲状况最惨嘅就系、是、交几多唔系你去决定，系个老细逼你嘅。即系头先我哋讲过，例如话我身边有啲朋友做 sales 嘅、跑数嗰啲真系最惨啊、因为咧佢真系嗰个嘅工作压力之大啊，点解就真系话冇 work life balance 咧？翻工跑数，放咗工之后 继续跑， 系啦，即系翻工嘅时候 call call 跑，跟住咧收工嘅时候咧一啲 call call 咗啊，开始稍微有少少关系嘅客，咁啊建立咗出嚟之后咧就 follow up， 睇下咧可唔可以即系再有一啲嘅即系空间啊，有进一步嘅可能一啲嘅合作啊，诸如此类，咁啊再唔系有可能搵下身边嗰啲朋友出嚟 socialize 啊咁，咁、其实嗰啲全部咧都同工作有关嘅，而最惨嘅地方就系咩咧？佢哋系望唔到。冇尽头啊！即系咧，无止境追上去嗱，咁有啲时间咧，你听到佢话，哎，升职啦，咁啊，升职照计开心啊，唔系喎，佢升职升到愁眉心锁 咁嘅样， 点解咧？就因为当你升职之后咧，意味住咩咧？佢话个 quota 即系要再追高啲咯。哇！跟住我听到佢咁样讲之后，咁、所以你见佢哋做嗰个嘅行业或者佢哋个职位咧，个流失率真系好高嘅。 系， 所以成日都听佢哋讲就系话，系好真系好羡慕啊，好羡慕就系好似又话好多时候咧，听嗰啲人咧喺外国嗰度工作咧，好开心啊，因为咧即系放工以后啊，又或者放假嘅时候咧，完完全全可以过自己想过嘅生活，好 relax 啊，可以慢慢谂啊咁。咁啊，但系咧我就问啦，咁但系对你嚟讲？你真系放假放工嘅话，你想做啲咩啊？咁佢话唔知喎，冇谂过。但系嗱，起码有一样嘢唔同嘅就系话，人哋就算唔知都好啊，佢都有一个时间空间慢慢谂。啊，而家喺香港咧，最惨嘅地方就系、是、可能呢一个谂嘅空间同埋时间都未必有咯。 系咁，但系咧，同埋香港打工仔，我觉得有另一个即系特点咧，就系同外国好唔同啊。外国人就系老子收工啦。你再 call 我咧，我听日要办公时间先至复你。咁、但系香港有时可能唔好意思唔复啊嘛，咁或者可能老细咁啱夜晚有啲嘢话 urgent， 咁梗系要即刻嗱声喺屋企都要打开电脑要去做噶嘛。嗰阵时嗰种唔识得点样拒绝嘅呢一种感觉咧，好多时就系反而令到自己嗰个负担咧越嚟越重。咁所以可能有时令到你唔好再百上加斤嘅方法咧，就反而系认清自己嘅能力或者系时间，甚至有时对于一啲公司嘅或者一啲 order 嘅话，你就可能真係要諗下，未必咁快去应承做定係唔做，可能俾啲时间諗下一啲空间啦，甚至如果你真係觉得吃不消啦，其实真係要讲出嚟，如果唔係大家就会觉得哎你咁好使好用，梗係叫你做多啲啦，结果能力越大工作量就会越大㗎啦。 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又嚟到人生两难题啦。咁啊，今晚我哋嘅人生出现一个点样嘅两难题咧 ，Winnie 啊？ 呢、這个咧同时事都有啲关系嘅，系啦。咁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哲学嘅问题。就假设我犯咗重伤，唔系我犯，系我因为重伤打到人哋重伤我。咁呢个时候，你作为法官，梗系要审问我啦。咁我 即系打人打伤， 系啦，打到人哋重伤入医院，咁就告我啦，警方。咁你就负责法官去审理，究竟我有罪？定系冇罪， 系 咁而我提出嘅一个原因，点解唔可以判我有罪咧？就系、是、因为呢排咧水星逆行啊，我睇星座书咧，佢话水星逆行咧会搞到我嘅星座咧会有啲心理不平衡啊，所以我咁啱就系处于呢个时期，咁我所以就。 我忍唔到，我需要打人啊！ 啊， 你觉得你会唔会因为我呢个原因而判我有罪或者无罪呢？ 首先我唔系法官啦，即系我又好难即系从呢一个咁简单嘅即系三言两语就去判到呢一个案件。咁但系我谂首先要审视嗰样嘢，即系话而家佢喐手打人，单凭嘅就系个人感觉啦。嗱，我唔理究竟系咪星座啊， 星座书话我， 我知嗱，但系总之无论系你话鬼上身又好啊，咩都好啊，总之佢忽然之间失控去做呢件事啊嘛。 系 咁嗱，而佢自圆其说就系话呢一种咧系一种啊超。超然嘅一种力量，劳驾咗佢嘅身躯，而从而有一种咁样嘅举动啊嘛。咁嗱，如果系咁嘅话咧，我都觉得佢应该系要为自己嘅行为举动咧，系要负上责任嘅。 吓，但系明明星座书话我会咁样，咁如果星座书话我可以咁样做，即系令到我会有一个失控嘅冲动，所以我打人啊咁样。 吓。咁但系我都觉得星座书唔系一种权威嚟噶嘛，大佬啊！咁唔通星座书话你今日遇上第一个人系坏人嚟嘅，你要将佢处决咁样样？咁、 哦、 你就行出去啊，门口我就见到 Winnie 啦。咁于是乎我就二话不说啦，手起刀落，咁样样。咁喂，咁唔通我咁样又唔使负责任咩？咁嗰本书系冇权威性噶嘛，大佬。 哦，咁即系只要有一个好有权威嘅人话系我可以咁样做嘅话就得啦。 都唔系嗱，我觉得其实唯一我可以合理化到，即系假设你系打算伤人嘅话，其实都好难合理化呢一件事噶啦。不过，即系我觉得比较情有可原一啲嘅，出于智慧咯。即系假设你系出于一个状况，就系你保护自己或者保护他人， 嗯、 而真系唔小心啊，即系错手嘅情况之下伤害到别人嘅话，即系呢一种咁样嘅理由会稍为可以真系烦恼啲去谂，究竟呢一个人真系处于有罪定冇罪状态？咁头先你讲嗰个纯粹系话，哇冇啊咩咩，我算过啦，唔知咩五星运行啊，跟住后屘唔知点样啲磁场影响啊，突然之间我就好似人狼一般见到月光就手性大发咁样样。喂，咁我觉得呢啲又讲唔通啊嘛。同埋呢啲通常系咪都要睇嗰啲乜鬼嘢，即系心理报告啊，跟住又睇下评估一下，咁究竟佢当事人嘅精神状况等等啊，即系有呢啲咁嘅因素噶嘛。 系啊，如果喺香港嘅话，主要就系都系睇个心理报告啦。因为前嗰排咪就系法庭有一个喺法庭度影相嘅嗰单新闻，咁佢就系话因为耶稣话冇问题，所以佢先至影相噶嘛，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一件小事啦，都叫做小事嘅，即系法律上就唔系一件小事啦，因为影相一件好大嘅问题啦。咁但系呢一个情况咧，喺哲学书入面咧，就系、是、其实好多时我哋人咧就惯咗当自己犯错啦或者理亏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将个责任咧赖去第二个度。即系例如我打烂咗个花樽，因为个波咯，个波咁啱撞到嗰度，咪所以个花樽咪烂咯。又或者可能系阿姑叫我踢落个花樽度，咁所以个花樽就烂咗啦。咁样好多时我都会习惯咧，将嗰件事嘅罪疚感咧，可以去轻松咁转移咗俾第二个咧，令到自己个罪疚感好低。尤其是呢一啲有权威嘅，即系例如假设星座学家同我讲我喂水星逆行，咁或者系有法律学家就同我讲呢啲咁嘅嘢，我哋就会好习惯咧去信咗嗰啲所谓嘅权威，或者第二个人同我讲话 O K， 咁似个自己个责任感咧就会变上去变得低咗噶啦。 系咁我觉得呢一个其实某程度都系好睇一个人嘅成熟啊嘅程度有几高，因为即系谂翻起咧，你反而就系话好多时候有啲嘅事件出现啊，尤其是系做错事嘅时候咧，你头先举一个例子啊嘛，就系、是、个花樽打烂咗， 打烂咗花樽， 咁啊跟住就话个波唔小心弹咗过去啦，咁嗱你可能你会赖个波，你可能赖摆花樽嗰个人，你可能赖个地硬，咁你总之有嘢就会赖嘅。嗱，通常我觉得赖呢一样嘢咧，往往系反映咗一个人佢自己对于一啲事情发生，究竟佢用一个点样嘅态度去面对。而通常我觉得将责任咧归咎于其他人身上面嘅咧，某程度都系唔够成熟嘅一个表现嚟嘅。如果嗰件事真系关自己事嘅话咧，你会发现咧，嗱，开始我人越大啦，就知道咁，我会首先问自己，喂，我有冇责任先？就算我唔系应该要承担全部嘅责任都好，但系假设如果一件事出现咗一个问题啦，咁你需唔需要喺当中负翻部分嘅责任？这个事件出现问题嘅时候，有冇少少嘅原因系要因你而起先？如果系有嘅话咧，我都唔会将呢个波射俾对方噶，因为原来我有方法或者我自己本身系有能力系可以改变嗰件事嘅话咧，咁我就会开始学懂啦，就要去承担呢个责任啦。尤其是当你咧。 如果是讲緊在工作层面上面呢，你是如果要第时可能老细啊，又或者可能一啲即係比较叫做上司层嘅一啲人呢，佢赋予你一啲工作去信得过你嘅话呢，首先你真係第一步要学习就係点样承担责任喎。 係即係做一个负责任嘅男人，同埋你点解会信嗰个人讲嘅嘢，同埋你会点解揀嗰个人讲嘅嘢而去信嘅话，其实都系属于你嘅责任嚟。 因为你谂下，其实真系一个好make sense 嘅一个原因嚟嘅，就 系 当你假设有 A、B 君咁样先算啦，同样地你俾嘢佢哋做，咁同样地个结果都系噶啦，两个都做唔好嘅，两个都炒粉嘅。咁而 A 君咧，你问佢点解做唔好啊？因为边个咯，因为边个咯，下次你唔好揾佢做啦，咁啊就冇问题噶啦咁。咁而 B 君当你同佢讲嘅时候咧，佢就话俾你知，其实我自己都唔啱嘅，而我觉得个问题喺边度咧？咁嗱，你会觉得边一个你下次会真係如果要再揾佢做嘢嘅话，你揾边个呢？我会选择 B 君，因为起码佢意识到亦都有检视过问题喺边度。下次佢再做嘅时候，佢出错机会呢就相对地一定会少啲啦。 可能如果我系老细嘅话呢，我会揀 C 君咯。因为其实我嘅责任就系点解我会揀咗一个两个会做错嘢嘅人。咁我点解会下次会揀一个做啱嘢嘅人。咁我咪下次唔会出错，咪唔使再孭镬咯。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